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今天谈一个是为什么会产生产后抑郁症。这个产后抑郁症啊，现在啊也有这个具体的问题，就说呀，你了解啊，有一些妇女啊分娩以后，哎，往往会容易出现情绪的低落、烦闷、忧伤，甚至呢没有原因什么哭泣，这个情绪呢受到一个障碍的现象。有统计显示，这种情况预占全部产妇的60%以上。这种抑郁症状呢，都发生于产后3天之内，也就是民间常说的产后三日梦。这个产后三日梦呢，就是表示产后分娩以后3天以内就容易出现这个抑郁的状况。多数人这种现象呢，持续啊，5天到10天以后，那么这种症状啊会减轻或者消失，容易呢往往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个体的差异、环境这些因素，产后三日梦呢有可能诱发比较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如果缺乏必要的一些保健，会染成严重的后果。除了产妇可能出现自残这个以外的话，有时候还会给他人出现障碍。国外有报道，我那时候前多少年也是从报道上看见过，真的是看见过，凶手是30多岁的一个产妇，由于患严重的产后抑郁症的话，竟然下毒手啊杀害自己亲生的4个孩子，包括刚分娩的这个出来的最小的孩子。所以这个新闻一报道以后，全世界都震惊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没有重视产妇产后的出现的这个抑郁症的状况，最后她可能也是痛不欲生吧，自己死了，连孩子都给杀掉了。那么这种产后抑郁症的话呀，所以咱们不能忽视啊孕产期与产生抑郁症。有的是围产期的时候抑郁，就是在妊娠的期间，或者是产后4周内啊会发生这个抑郁。那么孕妇的抑郁跟产后的抑郁的话呀，因为抑郁症有本身的一个复杂性，导致至少啊50%以上的抑郁症呢没有被了解，没有注意到。围产期抑郁主要症状是有情感的低落，兴趣和愉快呢丧失，导致劳累感的增加，以及呢咱们呢这个精力啊降低，产后呢抑郁的话呀就出现焦虑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自杀呀，或者是伤害婴儿啊等等。所以产妇在经历分娩以后，往往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机体或者是精神方面的改变，这个问题千万要注意。比如说睡眠障碍啊，疲乏感啊，注意力障碍啊，记忆力下降啊，这个咱们就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改变，一定要注意。那产生的 产后还是不管是产前吧，围产期的时候出现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首先第一是激素因素有关的。产后期的妇女啊，体内的雌激素和孕酮，就是孕激素啊，水平急剧的下降，以及和情感活动啊密切相关的儿茶酚胺呢分泌减少，这是引起精神障碍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说这个雌激素孕激素的减少以及呢儿茶酚胺的分泌减少，也都是激素减少造成了这个出现的精神障碍。第二是性格的因素，研究发现具有内向的多愁善感的爱生闷气的这个比性格开朗活泼的更容易啊发生了产后抑郁症，就是因为他性格的因素，内向多愁善感的爱生闷气的都比一般呢性格开朗的活泼的容易产生产后抑郁。第三，疾病的因素，产后呢容易出现的产后啊发烧发热，尿储留，神经衰弱，乳汁分泌不足，还有出现了乳腺炎，出现乳腺炎是确实很疼很疼的。这些呢因素的话没能够及时解决，病情浅延或者加重，都是增加了抑郁的因素。尽管产后抑郁的情绪都属于一过性的，症状不会长期的存在，但是还是有必要啊及时对产妇进行啊一些呢疏导啊劝解啊，那么想一些保健的方法能够帮助产妇摆脱当时候的情况，有助于消除焦虑不安的这个异常的心理状况。所以说由于产妇啊产生了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改变，出现了情绪异常，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注意。当然呢另外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高龄产妇呢这个呢要加强产前产后的调养。对高龄产妇由于肾气衰气血不足不容易受孕，有人呢即使受孕也比较容易流产，所以对高龄产妇的话想怀孕必须要加强产前产后的身体的调养。高龄产妇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必须要做健康的检查和怀孕的一些准备。咱们说高龄产妇容易出现呢妊娠期的糖尿病、妊娠期的高血压，还以及呢容易出现前置胎盘，所以高龄产妇啊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应该及早的咱们要注意啊这个对她的一些正常的检查。咱们说高龄产妇容易出现的妊高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综合症，这是怀孕啊20周以后啊出现的一个一高血压、水肿、蛋白尿、抽搐、昏迷、心肾功能衰竭，甚至可以危及到母子的这个生命。妊高症呢都发生于孕32周的时候，发病越早病情越严重，妊高症呢防治非常的重要，做好产前的预防，定期产前检查，那么身材矮胖的、贫血的、营养不良的、工作紧张的、会有高血压的家属史的这些孕妇更应该注意啊防治血压体重、尿蛋白这些方面的指标，容易出现这个妊高症。所以呢孕期要注意饮食营养，咱们说要高蛋白、高钙、高钾、低钠的饮食，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一些妊高症。另外呢日常保健呢也要注意啊休息，适当休息，保证睡眠，要右侧卧位，睡眠呢其左侧卧位的话呀，减轻咱们右旋的子宫对腹主动脉和下腔静脉的压力，增加呢回心血量，改善了肾血流量和有利于维持正常的子宫胎盘的血液的循环。另外呢不同程度的妊高症啊就要不同的 对待，控制体重，整个孕期啊，孕妇的体重增加应控制在11到13公斤之间，尤其是孕晚期，每周增重的话是0.5千克，0.5公斤就是1斤啊，体重增长过快，这是妊高症的危险的因素之一。当然咱们还有呢，这个孕妇的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也千万要注意。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呢被视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本身就是一个圣菌，灵芝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益寿。民间传说嘛，有很多的这个神话故事，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那当然这都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历代的医典呢，把灵芝归为于上品，排位是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都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对于人体呢，就能够起一个扶正固本的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今天谈的是有关产妇的一些事，不管你是危产期或者产后出现抑郁症，咱们也是要调理的。还有呢，一些高龄妇女出现的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更要注意，你通过了适当的调节以后，使得你这个最后做完月子了，你那个体质能够恢复到正常，那么咱们这些高血压呀、这个糖尿病啊，甚至包括抑郁症呢，都可以得到改善。那这个除了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咱们坐月子的时候调养以外，咱们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保健的方法。灵芝多糖呢，是可以增强人的抵抗力的，诱导干扰素的，强化免疫系统的作用的。灵芝所含的这个灵芝酸是吧，这个可以降血糖，提升了血液中间胰岛素的浓度，还可以呢含有凝血抑制剂，可以呢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形成。灵芝酸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生成，提高血液中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当然咱们还说灵芝中间含有人体必需的一些氨基酸啊、维生素啊、残留元素啊、微量元素啊，它整体的是调节体内免疫系统的功能，修正免疫系统中间的一些缺失，减少不正常的自体免疫性的疾病。灵芝中间的有机质可促进红细胞携带氧的能力，使得组织器官获得充足的氧气，增强细胞的正常的代谢，防止细胞的衰老过快，达到一个抗衰老的目的。而且灵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双向的调节，给您呢是正的可以调节，负的也可以调节，是一个双向的调节。同时灵芝中间给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以后，减少我们产妇呢产生的民间说的叫做产后三日梦，就是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发生。因为呢可以保证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以后呢，咱们可以使得体内的封闭的一些儿沙酚胺呢、内啡肽呀、脑啡肽呀，这些都属于激素的物质，能够正常分泌，来调节我们产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功能，维持正常的神经系统的代谢。另外呢，对于血压这个血脂的话呀，也是这样，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的整体的调节，使得我们的孕妇可以呢这个防止出一些呢这个

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心灵花茶香，您我共分享。